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我们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请到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一错千金案。这个案子呢，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在节目当中介绍。那么首先呢，我们把这起案件的简单案情呢跟大家来做一个回顾。2012年的3月份，作家张毅，他的笔名叫做张依依，通过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自己的新书，叫做《戴三只眼看中国》。在3月25号，张毅通过腾讯微博就发布说，为了推广和普及中国地域文化知识，让14亿华人更了解中国各省人的不同的性格特点，兹郑重承诺，凡挑出着作《第三只眼看国人一个错误者》，即奖赏1001块钱。而且呢，这名作家张毅啊，还艾特了网上的很多大 V。这个张毅呢还在微博当中说各位老师为我作证，绝不像严崇年般耍无赖不认账。2天之后，就是3月27号，新华报业网刊发了作家张依依一错千金悬赏，不满严崇年老赖一文。3月27号，张毅呢再次通过腾讯微博发布说，对于也曾经表态一字千金悬赏但死不认账的前辈作家严崇年，张依依说呢，他是敢说不敢当的无赖行为，表示自己绝不会步严崇年的后尘，当可耻的老赖。而北京律师严水星也表示，张依依的悬赏更具有诚意和法律效力。而后，当年曾经给严崇年挑错的白教授，从《戴三只眼看国人》一书当中挑出了172处错误，并据此起诉，索要悬赏奖金172172块。这172处错误呢，包括一般正直性差错1处，叙述不符合事实处27处，表述逻辑差错1处，用词不当处57处，词语搭配不当处1处，错别字19处，病句17处，表述不当处24处，标点15处19处，排版15处1处，多出字处2处，漏字1处，汉语拼音书写错误2处。而张毅认为，这个悬赏广告的目的在于推广和普及中国地域文化知识，让14亿华人更了解全国各省人的不同的性格特点，因此悬赏挑错范围仅限于知识性错误。而白平教授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而且呢，白教授指出的错误系主观认识，缺乏客观标准。尽管白教授进行了鉴定，但是文学作品不具有可鉴定性，涉案的书籍由正规出版社出版，如果存在172处错误，出版社就不应该出版。此外呢，白教授主张的报酬过高，应该根据挑错的时间成本予以调整。在庭审过程当中呢，白教授提交了一份专家鉴定意见书，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的2位专家呢认为，白平提出的172处错误，有145处的确是错误，19处涉及争议，8处不存在错误。专家证人呢还到庭作证。 最终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其中的18处是知识性错误，最终呢判决张毅向白教授支付报酬是18,018块。那朝阳法院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一份判决，主要出于怎样的考虑，我们在下面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跟大家介绍这起案件。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交锋，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那您说一说咱们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对于这些错误到底怎么来判断，怎么来认定的？ 对于这些错误呀，第一，既然原告已经提供了专家鉴定意见书，而且专家也到庭说明了他们是根据什么方法什么过程来做出的一个、来提供的意见。 专家出庭了是吗？ 对、有一个专家专门到庭接受了原被告双方以及法庭的询问。然后对他们鉴定对他们在认定这个提供意见的过程当中所依据的材料文件，包括他们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说明。所以首先这对于法庭来说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 对， 因为他的意见当中很多明确的指出了这个字或者是这个词它的出处、然后它的来源，这样的话是有客观标准可以查询的。你说是 A 说的话，你在书里面说成了 B， 那我去看一下这个原书，确实就是 A 说的，那你当然就是错了。对，一个是根据参考了专家的意见，第二在专家意见之后呢，张毅本身也要对你认为这不是错进行相应的辩解，他同时也会提供一些指向比较明确的典籍还有材料、然后法院也可以去进行核对。另一方面呢，主要就是结合他这本书它是有语境的，你像有一些话它不是确指、然后被原告当做一个知识性错误找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就得考虑作者他本身在这个语境当中他是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根据他这个作品的特点来综合进行判断。 那最后哈，咱们法院所确定的这本书当中真的存在的这种知识错误到底有多少处？ 原告所挑出的知识性错误是28处。最后经过法院结合专家意见，结合张毅的意见，结合本身这本书写作的特点，一共是认定了18处知识性错误。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每天20点为您播出的今晚拍案。 您能举几个例子吗？比如说这18处里面，除了像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李默然的那个事情之外，哈，还有没有一些别的什么错误，让咱们大家也知道到底这里面存在什么问题？ 比如说呀，在这个张毅书他写湖北人的这一章里面，他就说湖北人自己就绝不认为九头鸟是恶民丑号，九头徽号称恶鸟，恶人听了不烦恼，大有春秋时楚武王熊通。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好事之遗风。然后白平指出这个错误，就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好事，说这句话根本都不是这个楚武王熊通说的、而是楚武王之前的一个楚国国君叫熊渠说的。他指出了这句话的出处在史记的楚世家里面。然后是这么说的，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威，然后等等，然后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好事。这就看得很清楚，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就是熊渠说的。然后张毅在书中呢就说是熊通说的。那么这直接都能与原文相核对的，那他肯定是错了。 对，这个是比较典型的这种，因为有典籍来在前面来作证是吧？ 对，我们直接跟原书核对一下，你就知道到底他错了没有错。 还有吗？ 还有在张毅的书中啊，说不少天津人 都听老人讲，祖上在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村。然后白平啊就指出来，洪洞县有大槐树，但是没有大槐树村。他说洪洞的大槐树所在的那个村，它的正确的地理名称叫贾村。然后张毅他自己的辩解呢，他就说贾村叫大槐树村，就像一个人有外号一样，我说他的外号也没有什么错，对吧？比如说有一个中文名叫某某某，英文名可以叫 Jack Mac， 我就说他的英文名不行吗？但是专家呢也认可，确实那个地名就叫贾村，不叫大槐树村。在对他进行判断的时候呢，就考虑到他自己也说自己是为了传播地理文化知识。他这本书既然是要传播地理文化知识，你首先肯定应该把这个正式的最准确的这个地名告诉大家。有外号没问题，你先告诉大家这个人的真名叫什么，你再说他的外号，对吧？你连真名都没有跟大家交代清楚，你就直接把他的外号拿出来，那大家就更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了。所以本院在这个地方还是认可了原告和专家的意见，认为他首先应该先说出正确的地名叫贾村，然后又可以说又称大槐树村，这样的话大家就能够理解，否则大家永远不知道原来叫贾村。 那么这些错误是咱们是在审理过程当中要一个一个来进行核对，最后确定了18个错误以后，这个标准就是按照这个作家当初在微博当中说的一个错误1001块钱这样的标准来判断的吗？还是说作家当时说我就是这么一个约束啊，我们商量一个钱就得了 这个如果是法院来裁判的话，你作为悬赏广告，你是公开向不特定人表明的，所以你就必须严格受到你自己所说的这个话，我们法律上标准说法叫意思表示，你必须受到你自己意思表示的这个拘束。就我们中国人讲一诺千金，你说话要算话，你说了一个错要给1001块钱，那么就应当严格按照你所说的内容，一个错1001块钱。所以法院在裁判的时候就是严格按照他自己的这个承诺来进行计算的。 18个错乘以1001块钱， 对， 这是最后的一个判决的结果。 对， 那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双方有什么意见呢？ 这个判决结果出来之后啊，原告这一方当庭就表达了。他要上诉 哦，反而原告要上诉， 对， 就是说这个山西大学这位姓白的教授要上诉。 对，当时被告呢倒是没有明确宣判之后，他没有明确的表示要上诉，他说他还要再认真看看判决，回去考虑一下。但是原告是马上当庭就表示他要上诉，因为他认为他挑出了172个错误，但法院最终只给他认定了18个。他认为张毅在微博中没有限定错误的范围，他坚持认为张毅就说了一个错1001块钱，没有限定一定是知识性错误还是错别字，他认为只要他挑出的错是成立的，张毅就应该给钱。 但是作为这个张毅来讲，他回去要看看到底法院判决里面认定他这个错他是怎么认的，是吧？ 对对， 这个可能他需要仔细来读一读，是吧？ 对，是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每天20点为您播出的今晚拍案。 这起案件当中啊，其实涉及到这样的第二起了，长安法院审的第二起涉及到这种悬赏的这样的一起案件了哈。 对， 而且呢，被告是原告是同一个人， 对， 是吧？ 对， 那么像这个里面，您觉得他对于这样的一种图书出版也好，或者说是这种专家学者作家，像咱们的普通的老百姓出版发行的一些作品也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有意义的地方呢？ 我觉得这个案件当时宣判之后啊，确实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新闻报道也做了很多报道，也有很多网友都纷纷进行了留言，我觉得大家通过对这个案件的关注，首先对于公开的承诺，你应该去信守这个承诺，大家都有了一个更明确的认识，这不仅是一个个人诚信问题，这在法律上也是你应当承担的一个义务，如果你发布了这样一个悬赏广告。第二呢，大家可能都会更加，特别是作家本人包括这个群体，他们可能都会更加关注自己出版物的这个质量，因为如果你的 出版物质量不高的话，那么现在的这些不光是这些教授，就算是普通的这些读者，他们也能够关注到你这个图书当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我觉得也有利于出版行业，包括张毅本人以及他周围的这些作家，他们更多的去关注提高自己的图书质量。 对，而且呢这个给书纠错啊本身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说你这个出版这样一个出版物本身的知识点本来就是错的，但是作为读者来讲他不会去仔细去核实去，是吧？ 对， 那你给大家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那等于说这对于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对于一些知识的这种普及其实未必能够起到好作用，是不会起到好作用的。 对，你像如果你在书中把 A 说的话说成了 B 说的，或者是对一个字词完全做出了一个错误的解释，作为一个出版物它的出版发行范围很广泛，你会影响到很多人， 是 给大家带来错误的知识，并且对很多东西造成误解。 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李默涵法官，谢谢李法官。 啊，谢谢主持人。 好，李法官再会。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各位好，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的后半部分呢，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案子。保姆呢受雇主的委托出去拿东西，结果呢在回程的过程当中啊不幸遇到交通事故而受伤，那雇主是否应该担责，是否应该给保姆来进行赔偿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的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起案件。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尹博文法官。尹法官您好。 你好主持人。 今天呢咱们来跟大家介绍一起哈，这个保姆啊在一起交通事故当中受伤了，后来啊引发了这么一个纠纷，重点是这个保姆是在为雇主服务的过程当中 对 啊，结果呢受的伤，那后来是怎么受的伤又怎么引发的纠纷，您先把这个经过跟大家讲一下。 王女士呢是李先生家的一个雇佣的全职保姆。在2017年的某一天的下午呢，李先生让王女士呢帮自己呢去取快递，然后呢就在取完快递回家的路上，是会再回李先生家的路上，王女士呢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在这个事故中呢，王女士就受伤了。 这个事故当时是怎么发生的呢？ 应该是在一个交叉路口行驶到一个交叉路口的时候，王女士呢是骑着一个电动车，她和一辆开着私家车的一个车主呢，两个人发生了碰撞，电动车和私家车，两个车呢就致使两个车都有损坏，这个私家车的驾驶人呢和这个王女士呢都有受伤，经这个交通队认定呢，双方呢是负事故的同等责任。 王女士的伤情重吗？ 经过也自己找了一个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对她的伤情，是构成了两个实际伤残，赔偿指数呢是在15%。 那王女士是一直在李先生家做保姆，她是那种专门照顾孩子的，还是说就是照顾李先生家人生活起居的呀？ 就是照顾家人的生活起居的全职保姆。她在发生事故以前，刚在李先生家做了一年。 已经做了一年了，是吧？ 对。 那他平时也是在李先生家住是吗？ 不住，他是这个，就是他做完活以后，他因为他住的地方就在附近，所以他就是回他自己租住的地方去住。 那刚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之后，保姆有没有通知李先生？后来这个交通事故本身这个事儿后来怎么解决的？您清楚吗？ 他通知过，然后李先生当时应该给他垫付了一些费用。但是那个时候车主呢，应该也是就是肇事方也给他 垫付了一些费用。而且王女士和这个私家车的车主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人，咱们就是是吴先生，他们俩之间呢经过法院调解呢，就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纠纷已经解决了，相当于吴先生呢已经和王女士达成了一致，就如何赔偿王女士医疗费的就已经达成了一致，而且已经赔偿给了王女士。 哦， 但是呢王女士觉得呢这个她是在这个取快递回李先生家的路上，也就是她觉得是在一个雇佣这个她是在从事雇佣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王女士觉得我不仅应该找这个肇事者赔，我还应该找我的雇主，让他来赔我一定赔偿一些就是医疗费、手术费等，共计要10万块钱。 哦，他的10万块钱怎么算出来的？ 多，就项目比较多，包括了医疗费啊、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还有财产损失等等，每一项他都有一个具体的数，合计起来就一共是10万块钱。 那这笔钱他没有在交通事故当中和这个肇事的那个司机私家车司机吴先生把这笔钱也要一部分吗？ 他其实已经相当于吴先生已经赔偿了王女士了，已经赔偿过了。但王女士觉得他还虽然是赔偿过他了吴先生，但他觉得李先生还有一定的责任，所以他才诉到了法院。 他认为李先生责任在哪里呢？ 他就认为我是在雇佣活动的过程中我受伤的，所以你雇主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就我是在替你取快递的路上， 对， 对吧？我如果不替你取快递的话呢， 对，我可能就不会到这个， 就不会受伤。 对对对， 明白了。那这起案件也就是说，王女士和那个私家车的车主曾经打过一个道路交通损害赔偿的这么一个官司。 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雇主李先生他是什么意见呢？ 李先生呢就觉得他一开始呢是矢口否认是在从事雇佣活动的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他一开始呢就是说这是在你休息期间发生的事故，所以呢对于你的这个交通事故相关的一些赔偿责任我不应该来承担。但是呢在这个庭审的过程中呢，王女士呢就提交了李先生之前呢在其他的案子的诉讼中的答辩状，还有其他的一个文书，上面呢就写明了李先生在这些文书上都写明了是保姆帮我去拿快递，就这件事情李先生在那些文书上已经载明了，他已经承认是保姆为他取快递的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而在这个庭审过程中呢， 您说的其他的案子是那个跟吴先生那个案子是吗？ 不是，是另外的。 还有别的案子？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案子的话就不是我们民事审判庭在管的了，就是王女士就这个起诉过李先生民间借贷纠纷。 民间借贷纠纷？ 对，这个是上市审判厅的一个范畴。在这个纠纷案件中，李先生呢他曾经提出过答辩状，而这个答辩状上就承认了这个王女士呢这个保姆在取快递的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对， 那当这个王女士拿出这个其他案件的相关的李先生的这个 李先生当然是没有承认了，就是说并不承认，但是呢法院也向李先生释明了他能否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他自己的主张，而李先生不能提供相关的证据来证明他所说的是真的，所以呢既然没有相反的证据来证明，那么我法院最终认定这个王女士确实是在从事雇佣活动的过程中呢受伤的。但所以呢这个案子的焦点呢现在的焦点就是既然是在雇佣活动中受伤的话，那李先生是否还应当赔偿王女士，在肇事方吴先生已经赔偿王女士的情况下。 对呀、对呀、问题就在这儿。如果说那个肇事方没有赔偿王女士，王女士没有拿到赔偿可能是另外一码事了。 对。 那现在王女士已经获得一笔赔偿了，她还有权利找雇主再要一笔钱吗？这个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是这样，王女士呢她这个时候呢就无权再要求李先生进行赔偿了。像这种情况呢是发生了两种法律关系的竞合。一种呢王女士与吴先生之间呢的一般侵权责任法律关系。这是一种法律关系。另外一种呢是王女士和接受劳务一方的李先生之间的雇佣的法律关系。王女士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她呢只能择其一进行主张。而不能说我两个法律关系我都要两次的赔偿。 为什么？ 就打一个不是 特别恰当，但是可能类似的一个例子啊。 嗯， 比如说我欠您五万块钱， 嗯， 然后我一个朋友说我替我还给您五万块钱， 嗯， 这个时候呢，那既然我朋友已经替我还给您了五万块钱，那您就不能再向我要这五万块钱了，因为您已经得到过赔偿了，就您不能就一项损失要两份的赔偿。 那等于说我因此获利了。 对，这样的话就是您再获得第二份赔偿的话，这个是不恰当的，所以法律对这种情况是不予支持的。 但是李先生作为雇主，李先生的确是在这个让王女士帮他取快递的过程当中受伤的。那如果说王女士没有获得那笔赔偿呢？嗯， 那王女士这个时候是可以找李先生的，就是是可以择一主张，他可以放弃跟吴先生之间的这个法律关系，来跟李先生主张，根据雇佣的法律关系而产生的赔偿责任。而这个时候的赔偿责任呢，也是要根据王女士自身的过错程度来进行分责赔偿。在这个交通事故中呢，王女士和吴先生之间是同等责任，所以即使说李先生要对此给王女士进行赔偿的话，因为雇佣活动而产生的赔偿责任的话，也是只赔偿50%。 李先生也没有必要为所有的损失来承担责任。 对，因为在这个发生这个事故中，王女士也有50%的责任，所以呢，不论是谁来赔，也只承担50%的责任。 但王女士会想，交通事故发生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去帮你取快递啊，对吧？那岂不是那我的所有损失你都应该来赔吗？ 不，因为在这个取快递过程发生这个事故，王女士自身也有过错呀。如果是他自己的过错所导致，由他自己来担责。李女士不是李先生负责赔偿的，只是非王女士过错的那一部分的赔偿责任。 那这起案件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最终呢，王女士已经就这个一般的侵权责任向吴先生主张了赔偿嘛，而且已经赔偿过了，所以呢，法院最终就判决驳回了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哦，这起案件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您觉得它的典型性在于哪里呢？ 我觉得是作为一个当事方啊，这个王女士主要是在这个法律关系的选择上，和自己就是已经主张过赔偿的话，是否能够再次要求赔偿的问题。这个在当事人打官司过程中，可能毕竟大家都不是学法律的嘛，可能是需要像一些律师啊，或者是法律的相关人士去咨询的。而就是不必要造成一个自己不必要一个诉累。 嗯， 这个案子其实后续也有二审的诉讼，但是二审诉讼已经维持了这个判决。对， 也就王女士这个官司就没有打赢。 对， 是吧？ 对。 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在这个涉及到如果说官司的过程当中哈，还是要就其中的法律关系啊、法律问题啊，找专门的专业人士来咨询一下，是吧？ 对，以免造成这个不必要的诉累。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件：信用卡消费了18000多块，因为绑定的自动还款的储蓄卡余额不足，只剩下69块没有还清，但10天之后却产生了317块的利息。央视今日说法主持人李晓东认为，建设银行信用卡全额计息的规定不合理，于是将建行告上法院，要求法院认定银行这项规定无效，退还相应的利息。李晓东的诉讼请求能够得到法院的最终支持呢？李晓东的诉讼请求最终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我们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具体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也欢迎大家。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